这期节目想跟大家聊一些关于摄影的话题啊。那这期也是请到了我的一位老朋友，也是在摄影、成像包括半导体非常有造诣的一位嘉宾欧阳洋葱。洋葱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各位好，我是欧阳洋葱。其实我不算在成像或者摄影领域有造诣了，我只是感兴趣而已。然后我现在在一家半导体媒体工作。半导体其实就是类似于硅啊或者芯片啊 CPU 这些，其实都是叫半导体。 嗯， 当然还有就是成像这块，比如说图像传感器，就是 CIS。 嗯，所以你平时用手机会比一般人更加注重什么东西吗？ 不会，其实讲真的，我真的觉得我是一个对手机没有依赖的人。我其实平常有个很大的爱好，就是收集手机嘛，所以我自己家里面其实我有很多手机在用，应该算是收藏了，也不能算是用。然后我对手机特别不依赖的一个人，就是包括在地铁上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现在不是都低头族嘛，但我是真的完全就在地铁上是发呆的，我几乎不看手机。 戴耳机吗？会听吗？ 偶尔听音乐啊，或者是听一些节目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很少去关注信息这一块。可能是因为我本身就做媒体嘛，所以平常关注的资讯就已经特别多了，所以就不要再辛苦自己在通勤的时候还要再做这种事情了。 嗯，所以说你用手机大概都会做什么，满足你哪些需求就可以。 因为我以前本身是一个游戏爱好者，当然如果要说自己是游戏爱好者，那我就肯定不能说我是玩网游啊或者手游啊这种。但是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你越来越少的时间可以真的花时间去玩一款游戏大作啊什么之类的，那我觉得我现在更多的时间是花在手游上面。因为碎片化的时间你只能是在手机上面玩游戏， 是 像阴阳师啊这种很主流的会玩一下。平常的话除了这个游戏的需求，好像我还真的没有什么。那可能就是打电话和微信了，别的就都还好啊。对，还有社交网络，因为我发特别勤嘛，这个是一定要的。 所以说拍照不是你的手机的主要的功能？ 因为我是对成像感兴趣嘛，所以是仅限于它的理论知识这一块。我当然会用手机拍照，但是并不会比一般人更多。 所以说你会比如说你有主力机这样的概念？ 我当然我的主力机肯定是 iPhone 了，因为它的生态做得很完善嘛。就尤其是像语音啊这块，尤其是你要换手机的话是一个比较方便的过程。但是备用机是一直在换的，曾经以前我想过用两个备用机，但是我觉得这样太麻烦了，所以现在只用一个备用机了。那就因为有两个号嘛，我一个联通的号一个移动的号，然后联通的那个就用在 iPhone 上面做主力机了，移动这块的话就用一个备用机。备用机其实一直在换，就是比如说近期出了个什么机子我觉得特别好，我就可能去买了，因为我本身就爱好这个手机。但是我用的话真的用的不多，我只想摸摸它而已。 你说你可能不是比大部分人更用手机拍照多一点。 对，因为这个我觉得可以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年啊，2011-12年的时候，当时诺基亚刚刚出路米亚920，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款手机。这个手机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款真正在手机的摄像头上面普及了光学防抖这个事情的一款手机。然后当时我买了这个手机，因为它的外观本身我就特别喜欢，然后呢因为它支持光学防抖，拍的时候它的这个快门速度可以降到一秒的时间，夜拍模式下，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所以刚买到手的时候可能会到处的去拍，但纯粹就是为了感受一下它这个慢速的快门可以到什么样子。当你按下快门之后发现你拍下来的东西比你眼睛看到的要更亮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神奇的过程。但是我对手机的喜好就是停留在这个程度上，其实我真的不是想用它创造什么，或者是想通过它获得什么，就纯粹很有快感吧。 你是觉得它的硬件限制了你的这种创造还是什么？ 没有，就是纯粹只是想玩而已。没有想过用手机去创造。 那你会用摄影后期的 app？ 当然，因为我其实平常工作一定会用到单反或者微单嘛。因为我是做媒体这块的，所以如果说的装逼一点，就是要用到新闻摄影这块的东西，那用手机是不可能的。那如果用单反的话，单反和微单的性质就决定了你拍完照之后一定是要做后期的，这个是单反本身的性质决定的。然后手机的话我以前不会，但是因为在媒体工作之后，我就觉得我也有这个义务去做这件事情，就一定要过一下后期之后才行。 目前手机在用什么后期 app 吗？ 就叫 VSCO Visco。 对 Visco。然后 因为我觉得 VSCO 满足三个最基本的需求啊，一个就是截幅嘛，就是因为一般手机都是定焦的镜头，以前都是定焦的镜头嘛，然后你拍完之后你可能想突出一下重点，所以你要截一下把这个画面，然后其次就是我非常追求你拍完的照片是横屏竖直的，就是 拉直那种。 对对对，就是其实最重要的一点，这个也是摄影里面很关键的一点啊，就是水平线你要保持绝对的水平，然后你至少在中间如果有竖线的话，你要保持跟水平线的垂直。所以说在 VSCO 里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 X 轴和 Y 轴你是可以拉的， 嗯， 而且调的幅度比较大，我觉得这是很方便。还有就是一键后期，一键滤镜吧，一键滤镜的话，当然我不会做的很重，但是这个我觉得是发社交网络的一个基本的礼貌。 嗯， 对。 嗯，那大多数人会说这张手机照片拍的好，那这种好它有一定的量化标准吗？ 嗯， 有些维度上的标准。 以前讲真的，以前我一直都觉得你要看各个维度，然后后来因为我玩过的手机非常多了，而且我经常对比哪个手机拍照怎么样，所以其中我觉得就比如说你看十年之前的手机和十年现如今的这个手机，他们拍照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宽容度方面，就是说通俗一点，就是一张照片上它的最亮和最暗的地方，它可以这个区间可以呈现到多宽的程度。那如果是十年前的话，你拍个人像，尤其你在大太阳底下拍，你基本上天空就是过曝的，但现在其实是比较难出现这种事情的。这个其实是照片质感一个非常大的进步，我觉得也是现在衡量一款手机拍照是不是好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但你可能去问很多专家或者是所谓的媒体，那些做评测的人他会跟你讲说，你把这个照片放到100%的大小，然后你看一下它远处拍的清晰不清晰，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我觉得反而宽容度可能是你对比十年以来的手机它在第一观感上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所以说宽容度是一个明暗的区间是吗？ 对，宽容度基本上可以理解，如果我们不严谨的说，因为我前两天正好写了一篇文章是讲宽容度的， 嗯， 你不严谨的说，就是比如说在高光比的场景下，所谓高光比就是指比如说树荫下和树荫外面，你在一个操场上面去拍一张照片，因为如果是大太阳的话，它这个太阳的照度会非常的高，那么如果说这个场景当中有一个树荫底下，然后又有一个操场，那么这个对于任何的拍照的设备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对于以前的设备来说，要不然就是保证操场那个位置高光的地方是有细节，但是树荫位置它已经就是一片黑了已经，要不然就是操场的位置已经过曝了，但是树荫下面还是有细节的。但是现在的手机其实是做得越来越好了，就在这块它可以兼顾做到，甚至如果你去看一些高端的摄影器材的话，它是可以做到这个宽容度比人眼还要好的。因为可能很多人觉得你用人眼去看的话，就是亮的地方和暗的地方同时可以看得到，但是手机拍不到，但如果说更出色的设备它是可以做到兼顾的。这个是我真的觉得可能是十多年以来手机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成就啊。 那我感觉 HDR 算是你说的一个比较像的一个地方的。 对，这个本身它在软件后期方面是靠的 HDR 来实现这块， 嗯， 但是因为硬件技术其实也有在发展，这个就比较高深了。就图像传感器这块，它在这个像素井啊各方面的设计其实对这个也是有帮助的，虽然可能帮助没有那么大。的确 HDR， 而且因为以前的 HDR 是两张合成或者三张合成， 15张现在是， 对，现在已经是这么多的量了，所以也是半导体这块的发展了，就是图像处理引擎的算力方面做得更好了。 嗯， 对。 但是你总会有一些评判的标准来说这个手机拍照到底行不行，比如说有一些权威的机构像 DxOMark 这样的一个评分，它的一个维度是怎样的呢？ DxOMark 其实前两个月，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吧，他们因为看到中国的市场这块关注的人特别多，所以他们现在有两种语言，一个是英语一个是中文， 嗯， 其他的都还没有。很早期的时候我有专门把 DxOMark 的文章专门翻成中文，然后现在已经没必要了，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有中文了。然后各位如果有空的话是真的是可以去看一下，就 DxOMark.com 这家网站，它上面其实有 比较详细的他们是怎么来做手机方面这块评判的。他们在照片在手机这块做的评判的标准其实主要分成两块嘛，一个是照片，一个是视频。那可能一般人更关注的是照片这块。照片这块其实它有分成曝光、色彩、自动对焦、纹理、噪声、伪像、闪光灯，还有变焦，还有一个是叫 bokeh， 就是焦外吧，或者他们翻译成叫散景，或者叫虚化。 嗯， 然后就是这么多评判标准，但是其实每一项的这个得分的比重其实不一样的，他们自己也没有详细的对外公布说每个项目大概到底得到分，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至少在整个行业里面算是一个比较到位的评判的东西了。 嗯，他们会列出来吗？比如说有哪些占最高的一个权重？ 没有告诉你哪一个权重最高，但是如果你去看它不同手机的评分的话，它下面会列各个子项的得分分别是多少分，比如像曝光是多少分、自动对焦多少分、噪声多少分，它都有细分。 嗯， 因为其实 DxOMark 你们可以去看它的网站，它一共分成三块，一个是手机，一个是镜头，一个是相机。其实相机主要是针对于图像传感器的一个评分啊，然后镜头的话当然就是那对玻璃啊，什么解析力啊，还有各个色散啊等等情况的一些分析。那其实如果各位真的在成像领域非常有兴趣的话，去看一下就会知道 DxOMark 可能是，不是可能，就是这个星球上最最最最严谨，最最最最真正把成像数据进行一个量化的唯一家做的非常专业的媒体了。那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媒体的，他们做了这个 smartphone 智能手机的这个类别拍照的评分，其实也是有他们自己的考量的，而且他们实际上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做一些跟进，比如说像这个去年才加进去的叫 zoom， 就是变焦以及虚化这块，这两个子项的评分也是去年才加进去，还是前年吧，反正就是近代才加进去的这样一个东西，人家也专门解释了。实际上你们去看微博上面很多就是在成像领域非常牛逼的人，他们也有专门会谈到说他们认为 DxOMark 在手机这块的评分是否专业的问题，但实际上他们是从更专业的方向去谈的，也就是他们认为可能你要专门对解析力做量化，你要专门对就是自动白屏做量化，他们是首先针对普通的消费用户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把它真的在对待说专业用户这一块。所以他们的这个评分项我觉得至少到现在为止是我见到的所有评测媒体当中做的最专业的，可能有一些细项是有商榷的余地的，但是仍然是我见过我觉得最好的。嗯，所以说 DxOMark 我觉得应该是国内最最最专业的一家机构，也可以认为是现在最权威的。 我们国内有一个这样的对标的一个？ 有啊，国内最有名的蓝拓科技，各位可以去看一下，一直在帮他们做广告。其实蓝拓科技不是做媒体的，人家是做器材租赁的一家机构，然后呢他们也会定期的对一些镜头啊相机啊做出他们的这个很客观的一些评价。但是说真的，你要是实在是在这个成像方面很感兴趣，那么至少要在理论知识方面有一些基础，你才能看得懂他们在说什么，包括 DxOMark 也是。嗯，然后其他的话，因为国内的绝大部分那些泛科技媒体，这个对于手机拍照的评价，也就是到户外随便拍两张照片，然后他们就觉得哦，好像是这个更好或者那个更好，这个其实不靠谱的。就是真正人家是又有量化又有主观，所以可以去看一下 DxOMark 人家是具体怎么评这个相机的。他们包括就是比如说对于色彩这块的评价，都是通过不同的色温，每个色温下在实验室里面拍很多张照片，用客观数据，然后再加上他们所谓的叫什么 perceptual 主观的印象概念，一个团队去对整个色彩做一个评分，这个才是真正靠谱的东西嘛，而不是说随便去拍两张照片你就可以评判了。 如果当下来看，那比如说有苹果他会请导演用 iPhone 来拍一些广告片，这个能不能体现出来 iPhone 可能是已经在手机摄影领域已经非常超前？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分两块来谈啊，就是一个是导演用 iPhone 来拍微电影这件事情，它一定是一个营销，一定是一个噱头啊。 嗯， 因为如果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比如像今年贾樟柯拍的一个桶，然后去年是陈可辛拍的一分钟还是叫三分钟， 对，反正就是这些广告片嘛，它本身用 iPhone 去拍的，它可能一定程度可以反映说这个苹果的这个拍照设备或者拍视频这个设备表现得特别的好。但实际上你们去看一下它那个整个拍摄团队有多少人，以及它用了多少外部的设备，比如像轨道啊，还有就是稳定器啊，这个无人机啊，这些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些专门的打光的设备。其实光是一个稳定器的价格就已经要上万了，就是它本身就已经比 iPhone 还要贵了。那我真的觉得在这种团队配备的情况下，拍摄设备真的在其中已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比重了，它完全可以用一台单反甚至是微单来拍摄这个过程，它的效果其实一定是会比 iPhone 拍的更好的，所以说它本质上就是一个营销嘛。那如果说 iPhone 本身拍照怎么样的话，我真的觉得可以做一个类比啊，就是现在的很多人可能认为一个手机拍照好或者不好是完全要看它的出片的，就是我们把两台手机的拍的照片拿过来对比一下，这个是好的，这个是不好的。但实际上拍照并不是单纯以结果来论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比如说像尼康有一个系列的相机叫 D500，D500 应该是前年才出的吧。D500 其实是一个半画幅的相机，它其实价格大概在 1.5 万左右。然后 D500 其实如果按照定位来看，因为一般单反的定位是看图像传感器的尺寸嘛，这种半幅的尺寸其实是不是很大的，它其实低于绝大部分，因为如果是高端的话，那么就是像 D750， D750 的价格其实还不到一万块钱，它是一个全幅的相机，但是它的价格却比 D500 要来的便宜。但是你去看的话会发现，如果我们单纯以结果来论，一定是 D750 拍的照片比 D500 要好的。但是那为什么会 D500 更贵呢？就在于说 D500 是针对一个专业的领域，比如说新闻摄影会用到 D500， 因为它对焦特别好，或者说各方面。 什么叫新闻摄影？你刚才一直在强调新闻摄影，是因为它是一个特殊的门类，要说一下吗？ 新闻摄影对于拍摄器材的要求最重要的就是它要很快，比如说你去拍体育赛事的话，拍在跑动中的人啊，或者 动态的 捕捉这个观众一瞬间的表情啊，这些对于拍摄器材最重要的要求就是它的操控性，它的速度要非常快才可以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它这个相机是需要有一个偏向性，比如像 D500 是一个拍摄结果虽然没有全画幅那么出色，但是拍摄过程是非常好的，操控体验非常好，然后拍得非常快的一个相机。你用 D750 去拍，当然如果大家都拍名山大川之类，一定是 D750 拍得更好，但是如果你要捕捉像运动员的这一个瞬间， D750 是不一定能拍得到的，但是 D500 一定可以拍得到，这个是它区别所在。那我觉得我之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因为 iPhone 在用户的拍摄体验方面，我觉得是在任何手机里面做的都最好的，因为它的连贯性做得非常出色。比如说像当年出双摄影，也是苹果出的比较早嘛，它从一倍变焦变到两倍变焦，这个过程这个体验，我觉得是现在任何相机或者任何手机品牌，可能其他手机品牌已经做越来越靠近了，但是比如说各位看现在很多安卓的手机都有三个摄像头，其中一个是广角的摄像头和主摄，它们之间其实是一个脱离脱节的关系，就是它们的体验是断裂的。但是苹果其实不会存在这种问题，而且它也不想要用户去关心说我现在到底是用哪个摄像头在拍摄的，只需要你按下一个快门就可以了。我觉得做到这种程度是非常不容易的。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用英文来讲叫 repeatability， 就是可重复性，或者叫 consistency， 就是它的稳定性非常好。比如我们拍十张照片对着同一个场景，那这个苹果一定是最稳定的，其他的我觉得很难做到这种程度。 嗯， 而且 iPhone 本身效果上也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款手机，所以我一直都认为苹果是现在为止拍照最好的手机。 有质疑吗？ 没有质疑，加上体验之后它应该是最好的。 嗯，你刚才谈到说苹果会请导演用 iPhone 拍电影，它可能会借助很多其他的设备，它可能是营销噱头多一点，但是本质上它的画面来源还是来源于 iPhone 的镜头。 嗯，对， 所以说我们目前的相机镜头可以等同于手机摄像头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很少会谈手机镜头，而更多会谈手机摄像头，所以说现在这个阶段相机镜头跟手机摄像头是可以对比吗？ 首先我们来理清一个概念啊，就是所谓的摄像头，它的英文叫 camera 嘛， 嗯 ，camera 其实也可以指相机嘛 ，camera 也是相机的意思。那如果我们去看单反的话，一台单反它的组成是机身和镜头， 镜头就是 lens 嘛，所谓的镜头就是指一堆玻璃啊或者树脂组成的这样一个长筒的东西，它叫镜头。当然它也需要有光学的成分在里面。手机摄像头实际上就是指不能换镜头的一个微缩的相机，一个微缩的 DC， 微缩的小 camera 也可以这样认为。所以说实际上镜头指的应该是特指的就是 lens， 就是玻璃这块。所以这个定义，因为很多人其实会认为说我们说手机镜头指的就是整个这一块，其实不是的。镜头永远是只局限于说这个玻璃或者由玻璃组成的这个镜组这块叫镜头。然后刚才问的是说这个手机摄像头是不是已经可以和相机来进行对比了，应该是这样一个问题吧。 嗯， 我觉得应该是完全不可以的。 是因为它少了一些部件吗？不能在手机上做的一些部件。 应该这样讲，可能现在很多人会经常看到一些新闻，比如说这个红米的手机它的拍照表现已经可以去跟尼康的 D5 相提并论了，或者说华为手机拍照已经可以和佳能的这个无敌四相提并论了。你们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尼康 D5 大概什么价位啊，反正就是几万块钱吧，然后我们现在花这么点钱就可以买到一个拍照比尼康的这个高端单反还要好的这个拍照设备，其实真的是不现实的这件事情。它主要就在于说大家投入的这个成本，投入这个料就不一样，尤其是图像传感器，单反的图像传感器是非常非常大的，或者说因为我们手机的图像传感器其实就是指甲盖那么大了，但是单反是真的比它大了很多倍。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设备是完全没有任何可比性可言的。甚至啊，因为在前两年 iPhone 6S 的那个时代，因为 iPhone 6S 大概是1200万像素嘛，我之前很早以前有一台 D300 刚卖的时候也要卖到大概10000多块钱，但是在 6S 出的那一年它是已经是度过它第九年了，然后我当时就想过说那九年之前的单反跟现在的这个手机拍照能不能相比呢，而且正好都是1200万像素，然后结果就是其实不能比的。尤其是因为这个我本来打算放到后面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相机更注重的是一个专业性，但是摄像头注重的是一个它给普通消费用户用的，所以它最注重的就是直出片，所以直出片就是拍下来我们就能用，你现在拍张实物的照片立刻发到朋友圈或者是微博上面去，大家都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单反是不行的，因为单反其实本身就是比较注重专业的成像设备，所以它是给我们去进行后期操作留足了很多的空间的，所以它的出片是偏向于低饱和度和低反差的，这个是它一个很重要的属性。但手机不会，因为手机是立刻你拍完之后就让你发的这个东西，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们也没有任何可比性。包括我们就说它的后期空间好了，单反给你留的后期空间是非常大的，包括调色啊或者是你截一个图啊等等，都是这两者没有任何可比的空间的。就是单反永远是拍照比手机要好很多的。就说那个D300到现在为止好像07年已经十几年了吧，那个你如果现在真的拿它来做一些专门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去拍活动，我们用现在的 iPhone XS 10S 或者 10S Max 和这个 D300 去拍，它们之间的差别还是非常巨大的，就这两类设备没有任何可比性。 嗯，你谈到更多的是一个后期的空间。 对， 比如说单反它可能有调的很低的一个饱和度或者一个曝光度，你可以往上调嘛，这样一个空间来调。 对， 那这种给足了一个比如说原始的一个数据量，是因为手机上目前的一些硬件缺少一些单反上的硬件造成的吗？还是做不进去？ 可以这样认为啊，就是我刚刚其实已经说了，图像传感器是其中最核心的一个要素。就是图像传感器它决定了什么呢？就是图像传感器其实就是类似于以前的底片嘛。 嗯， 就以前我们用胶卷拍照的时候，其实它的底片就是一个 film， 一个薄膜，它是通过化学反应然后来获得你的最终成像效果。那现在其实就是把这块薄膜换成了数字化的这个光电感应设备嘛，就所以叫图像传感器。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啊，就是这个图像传感器如果越大的话，它的画质就可以越好，因为在单位时间内它相同的进光量一定是图像传感器越大它进的光就可以越多，这个是一定的，而且是 不可逆转的一个事情。那比如说我们就光说光圈好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理解光圈这个概念。光圈其实是图像传感器前方的一个光栏，就是一个圆形的专门控制进光量的这样一个小机构。然后我们现在的 iPhone XS 和 XS Max 光圈的值大概是 f1.7 左右，1.7 其实是一个倒数啊，就是 1.7 分之一其实是，所以它这个值应该是越大，那么也就是光圈越小的，所以它这个值越小，那么光圈就越大。 f1.7 其实在以前看来其实一个比较大的光圈了。那么如果你现在去买单反的镜头的话，你可以看到其实 f2.0 就已经算是一个很大的光圈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仔细的去观察，会发现就是 iPhone 前摄像头就这么小，它前面这个控制这个光栏控制进光量的这样一个小的机构，实际上开的孔是非常小的，跟单反根本不可能相提并论。那么 f2.0 和 f1.7 在这边其实是有非常巨大的差别的，就因为光圈值 f 的这个值它并不是单纯的是指光圈的这个直径的尺寸，而是是用直径去除以或者说其实不应该，严谨的说应该不是这个直径了，应该说是入瞳的直径去除以物理焦距之后得到的一个值。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会发现同样的 f2.0 或者同样的 f1.7 在单反上面它的光圈的孔径是会大非常非常多的，这就决定了它的进光量会比手机要大非常多。所以说就我们同样拍一个场景，单反的进光量永远是比手机要大非常多的。那在这种信息量多很多倍的情况之下，手机是没有任何反击的机会的。 那如果手机以后做的大了会有这种机会吗？因为现在手机在变大嘛，屏幕尺寸会影响它的硬件。 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因为手机它是讲究轻薄的，我们当然可以把它做大，就是它的屏幕可以做越来越大，但是它的薄这个是必须的，你不可能把它做的像一个砖头一样。那如果有一天说我们手机可以做的非常非常厚，那当然也可以了。就是毕竟你聚焦光路还是需要一个厚度才可以的，尤其你在把这个光圈做的非常大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摄像头的模块一定会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是手机没有办法容忍的一件事情。所以真正总结手机和这个相机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它们可以塞下的尺寸是不一样的，相机可以塞得非常大，但手机是不行的。 这也是手机的一个天生的优势与劣势嘛，它为了便捷性就不能放很多东西进去，比如说大的东西进去。 是的，如果有一天我们已经量子力学或者已经突破相对论了，或者我们的速度已经突破光速那我相信有一天手机拍照是可以比相机更好的。 其实你刚才谈到一个像素的问题，包括说iPhone 6S 1200万像素这样一个概念，那它很多时候是不是因为像素会决定一张照片的成像的效果？比如说我像素越高，我获得的图片的信息量就会越高。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而且我之前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就专门谈如果像素越高的话一定是越好的，但有一个前提啊，就是我们在保证工艺的前提下，那么一定是像素越高越好。比如说1200万像素它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一个图像传感器，就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感光元件图像传感器，它的竖排有3000个这种小方格，横排有4000个小方格，那么这样平铺一下的话，整个图像传感器就是1200万个小方格，应该是算的没错吧，1200万个小方格。然后就是1200个小方格就是指1200万像素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我们把一个图像传感器平均分成多少份，那它就是多少个像素。这个其实就很容易理解了，就是如果说把它切分的越细，它实际上可以获得的解析力是越好的。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像素越高是越好，但是因为我们也讲了，就是要保证工艺的前提下，因为实际上做像素并没有那么简单，尤其我们在支架盖这么小的一个地方，要把这个整个像素切分成1200万份，甚至是现在4800万份，其实是不容易的。那对于这个单反来说，因为它图像传感器足够的大，你把它切分成5000万份和在手机上把它切分成5000万份，这个难度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而且这个除像素上面除了它的感光的这一部分之外，还有就是电路的部分，因为每个像素其实它都需要保留一个电路的部分。那么我们的工艺在不停的进步，以前比如说800万像素的手机其实拍的照片其实还不如以前500万像素，就是因为它的工艺其实没有跟着进步，或者说它的单像素的面积，单像素用于感光的这个部分是变小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工艺没有进步的话，像素提高是没有用的。但是我综合是认为越高的像素会越好，但是它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比如说像 跟光圈它会有一些联动的限制，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越高的像素会越好。 嗯，就你刚才谈到它是一个对元件的一个切分嘛。 对， 我可能需要类比一下，比如说在声音音频它有一个采样率的概念，它是用单位时间录这段音频、 嗯、 比如说它我录了6兆然后除以这段时间我获得一个采样率的概率。 是， 那谈像素的时候它对这种切分是怎么去呈现我的信息量的呢？ 如果我们要从信息论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话，其实的确啊，我们如果要说频率的话，因为其实如果说音频的频率各位可能更好理解，比如说4000赫兹或者44.1千赫兹这种好了，它其实指的是比如说一秒时间一采样这么多，这个其实是各位更好理解的，因为频率在绝大部分人的概念当中它是一个走时间的量，比如说一秒震荡了多少次，比如说像这个 CPU 比如说 1.5G赫兹 是 实际上指的就是一秒钟时间震荡了这么多次嘛。但如果我们说相机的话，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衡量的指标是衡量叫空间频率，就是每一毫米走过了多少个频率，这个就叫空间频率，它跟时间频率是不一样的。那空间频率其实是用以来衡量这个镜头或者说整个成像系统它的分辨率怎么样啊，或者是它的对比度怎么样啊，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讲的就是空间频率了。如果各位真的要理解空间频率的话，真的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它其实跟时间频率是有类似的关系的。 它大概是怎么呈现的呢？ 有一个单位叫，就最简单的，就是线对每毫米。比如说一个镜头，我们来衡量它的解析力的话，比如说2000线对每毫米，指的就是每一个毫米它可以呈现多少个线对或者多少条线。所谓的线对指的就是一条白线一条黑线就叫一个线对嘛，因为你一定要在图像传感器上面呈现的这个线是一条线对的形式，而不可能说每一条像素都是一条黑线，那就不就糊在一块了嘛。所以说要一条黑线一条白线，那么这个叫 一条线对。我们最简单的方式来理解这个概念，就是可以用它来衡量这个图像传感器或者是镜头的分辨率是多少。就像我刚刚说的2000个线对每毫米，就是指的每一个毫米它可以容纳2000条线对，这个其实是用于衡量解析力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我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是一种2K 跟 4K 显示器这样一个区别吗？ 嗯，可以， 就是它清晰度上来了，这种 对，可以这样理解。 所以说目前的一个，比如说我谈手机摄像头好，像素高是一个衡量标准。 对， 嗯。 但是一定要说但是啊，因为其实现在的媒体给各位一直在灌输的一个理念就是并不是像素越高越好的，他们其实这个讲法也有他们的理由，就是在于我刚刚说的工艺的问题。因为的确我们从结果上来看，比如说一个4800万像素的，尤其现在很流行4800万嘛，那4800万像素的摄像头其实拍的照片不一定会有1200万那么好，就是因为它虽然所谓的这个采样更高了，但是因为它每一个像素采样的这个数据其实是没有足够的量的，所以说它实际上可能还不如1200万像素的手机。但是我觉得总体的趋势应该是说越高的像素会越好。 越高的像素会越好。 对。 单摄像头或者单镜头的一个概念，那如果说比如说刚才谈到说 iPhone 有双摄，那就要引入了多镜头多摄像头的一个概念。那目前来说是不是因为摄像头越多呈现效果就一定越好？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嘛，就是单反和手机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就是他们的图像传感器的尺寸是不一样的，或者他们用的料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手机它是一个在空间方面有限制的一个设备，所以就决定了它的这个拍照不可能像单反那个样子。其实在双摄刚刚出来的时候，我当时还专门有提到过说它其实是为了缓解这个手机在拍照上面至少在第一眼观感上和单反之间的差距而所用的一种手法。尤其是它解决了几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个 iPhone 比如说 iPhone X、 iPhone 8 Plus、 iPhone 7 Plus 它都是双摄的系统，第二颗镜头用的是一个长焦的，其实不能认为是长焦啊，就只是它的焦距更长，拍的距离可以更远的一个摄像头。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它其实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手机是没有办法变焦的，但是至少我们现在用双摄的话可以模拟这个变焦的过程，拍的可以更远一些了。这个其实是为了尽量让它缩短手机和单反之间拍照距离的一个很好的手段，虽然可能效果还是没有单反那么好，因为单反的镜头是可以无限制的变长的嘛，手机是没有办法的，但至少这个是一个缓解手机和单反之间拍照距离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还有就除了这个变焦之外啊， 还有像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就是有一个虚化的问题，因为如果你用双摄的话其实可以实现模拟的背景虚化效果的，其中一个就是可以拍得更远，还有就是可以虚化。 不是你刚才谈到说啊，我可以拍得更远，那你这种远是一种无损的远是吧？比如说因为我可能我拍照的话我可以放大，我手动去放大，但可能它对图片的细节呈现是有损害的。 嗯， 那如果说这有一个就是光学变焦跟数据变焦的一个关系吗？ 嗯，对，因为其实现在的各位可以去看啊，就是像华为的那个 P30 Pro 它已经可以50倍所谓的混合变焦了嘛，或者他们也宣称无损变焦，还有像 OPPO 的 Reno 可以10倍变焦了，这些其实都是我觉得这两年半导体和光学领域发展都特别好的一个证据。然后这些手机实现变焦的一个方法其中一部分就是光学变焦，就所谓的光学变焦啊，或者我不能这样讲，其实所谓的光学变焦不就是镜头在镜组在镜头当中移动嘛？它的原理跟这个望远镜是一样的，就如果我们望远镜就你可以调节远或者是近，那其实就是整个镜一片镜头或者是镜组在这个镜头当中移动，就可以实现把远处的东西拉近这样一个效果。至少我们如果是一个理想的系统的情况下，那么它就是一个无损的放大。但是对于手机来说，它是不可能塞下一个望远镜那么长的一个镜头。而且实际上如果我们做长焦镜头的话，比如说像这个200毫米，这是一个焦距的概念啊，因为如果你拍月亮的话，那你至少要到400毫米的这个焦距你才可以拍得到。如果你是用单纯的一个普通的系统的去拍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就想到了很多曲线救国的方法，手机行业比如说有一个叫潜望式镜头，我们在厚度上没有办法做得太厚，那至少我们可以在 Z 轴或者这个叫 Y 轴吧， 是 竖向轴 潜艇望远镜那种， 对对对对对，它其实是把这个长度做在了机身的这个长里面，而不是做在了厚里面。这样的话呢，所以你再用一个这种反光镜然后直接来摄入到外面的画面，但又可以拍到长焦，这个其实是 OPPO Reno 还有像华为 P30 Pro 实现一个远摄的一个方案，这个都是曲线救国的方法了。但其实这种技术啊其实很多年之前就有了，只不过到现在才越来越成熟，尤其是在光学素质上面做得更好，所以它才推到市场上面去了。 那这样不会影响别的元件的空间吗？ 会会会，一定会影响别的元件的空间，所以这个其实非常考验厂商在工程方面的能力。 嗯， 而且实际上啊，再说一句啊，现在所有的这种远摄的这个镜头或者远摄的摄像头，这些不管是华为 P30 也好，还是这个OPPO 的 Reno 也好，实际上它不管是三摄也好还是双摄也好，它的那颗长摄的镜头实际上是不能实现光学变焦的，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定焦的镜头，它只能拍摄某一个焦距，也就是某一个范围内的画面，它可能拍得非常远，但是它不能往前缩或者往后缩，这个是因为它要考虑到这个镜头的光学素质的问题。因为一旦在整个镜头里面有一些镜头它要前后移动的距离非常大的话，对于整个光学系统的设计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那至少我觉得可能在这块上面技术还没有那么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做了两个或者三个定焦的镜头，比如说有一个是一倍的，有一个是两倍的，有一个是五倍的这种，那可能具体的是厂商自己的意愿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一倍、两倍、五倍，这个焦距是完全定下来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实现变焦的话，中间的这个倍率，比如说一倍到两倍的过程，实际上是通过一倍的裁切，然后两倍到五倍是两倍的裁切来实现的。实际上，它还是不能实现光学变焦。那至于说像这个华为的 P30 它可以实现50倍，是因为它用了5倍变焦再去做裁切，或者说叫这个差值的数码变焦实现的，所以它叫混合变焦嘛。 嗯，但其实不论是 iPhone 还是华为，我感觉我在用他们最高的一个变焦去看东西时它都会抖。 对，这个也是光学属性使然啊，包括你用望远镜去看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用望远镜如果越高的倍率的望远镜你看远方，其实你只要近处的手稍微抖一下，远处就抖得特别厉害了。这个其实就是因为如果我们画一个几何的图形，远处和近处的东西只要稍微移动一下，那么对远处其实就是一个投射很大范围的影响了，所以这个是很考验你的手的稳定程度。 铁手。 对对对。 但是这个也顺便可以说一下，比如像五十倍变焦，它正好因为是裁切裁出来的嘛，它也不是说真的我光学可以实现五十倍，因为它要是真的可以实现五十倍，那我觉得它可以去申请一个什么奖之类的。那这个是因为它裁切的过程是可以有一些讨巧的方法的，比如说它裁的本身不要裁到50倍，它可以裁到周围的一些区域，那这样的话周围的那些数据是可以应用到防抖上面去的，这个其实是也是一个防抖的很好的方案。 你谈到裁切是怎样一个概念？ 10倍的裁到50倍实际上也就是把画面缩小或者中间的五分之一的区域把它放大吧，放大到原有应该大的大小，这个就是裁切嘛，或者就是数码变焦嘛。 但数码变焦不是有损？ 对，是的，所以实际上50倍变焦是有损的呀。 嗯， 而且啊，说真的，就是我们要深入的探讨这块这个光学变焦这块，比如说我们用 iPhone 去两倍变焦，因为它是可以用两倍变焦的嘛。那实际上如果我们在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你用两倍变焦的话，它是不会启用第二颗摄像头的，而是用第一颗摄像头的这个数码变焦去实现的。原因是因为第二颗摄像头的这个图像传感器的尺寸很小很小，或者说比主摄还要小，那在这种情况下它在晚上拍的画面的质量是非常糟糕的，实际上还不如你就用主摄的画面直接去裁出来一部分来的画质更好。那实际上这个其他的高倍率的变焦的这些手机也都存在这种情况，就是如果在画面很暗很暗的情况下，或者光照条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他们通常都已经会舍弃这个更远的这个镜头了，因为它的成像素质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好了，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说可以理解成裁切是一种放大镜的概念。 是的是的，裁切就是放大嘛，就是暴力放大。 嗯， 所以它才叫混合变焦嘛。所以它没有宣称说自己是50倍光学变焦，他们都是10倍混合变焦、50倍混合变焦，或者说的更夸张一点叫无损变焦，但这个一定是有损的呀。 嗯，它这个50倍目前是一个极限了吗？放大的极限。 如果要继续放大也可以啊，就是比如说你到100倍，那这个画质已经不能忍受了，所以估计应该是他们内部有一个评估机构吧，发现说50倍、哎、这个画质我们差不多还能忍受的情况下，我们就定这个50倍吧。那么实际上对他来讲5倍是最好的，因为他5倍有一个5倍的光变的镜头嘛，这个是真正的所谓的无损或者叫光学变焦，再往后就真的都是有损的。你去看一般的这个评测机构所说的，他们认为10倍的情况下还是画面可接受的，但是到50倍真的那个画质已经不能看了。 是因为前几倍的话是人眼感知不出来，所以说是就叫无损吗？ 嗯，应该是说它可能在算法方面有一些自己的优势，比如像索尼最早推的那个叫什么变焦来着，就是它好像也是类似于无损变焦这样一个概念吧，实际上也是裁切画面然后这个暴力放大这种方式获得，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可能是脑补的能力特别好吧，就是算法很好了，所以说即便放大一定程度，实际上人眼还是看不出太大的差别，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说它是无损变焦。 我们刚才谈的这些50倍大或者说20倍，这个倍数是指的什么？ 这个就要考虑到焦距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一般的手机的镜头的物理焦距，所谓的焦距，具体的焦距什么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初中的物理啊。 嗯、 然后因为我们倾向于谈等效焦距这个概念，就是实际上我们为什么要把焦距等效呢，意思就是说我们用不同的这个拍照设备去拍同一个画面的时候，它的取景范围是多广，那因为我们图像传感器是不一样大的，包括不同的手机图像传感器都不一样大，那相机可能会大非常多，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拍同一个画面，在同一个物理焦距的情况下，它的取景范围是不同的，为了统一取景范围，那我们就会有一个叫等效焦距的概念。等效的是全画幅相机，就是市面上那些一万多块钱的相机，比如说像我们的 iPhone， 它的等效焦距大约是28毫米左右，那么如果说两倍的话指的就是56毫米，就是再乘一下来，就是把画面中央有一部分位置的把它放大了，就叫56毫米。那么50倍的话可能就是28乘以50，就是50倍了。 我放大焦距之后最明显的一个改变是什么？ 取景视野变窄，然后远处的东西可以看得更近。 了解。其实这里涉及很多一些光学包括成像学的一些原理，但是我想在这里先问一个关于心理学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人们在看一些虚化的图片起来，人们在看一些虚化后的图片就会感觉很专业。这个是因为什么因素决定的？是因为虚化是单反的专有领域，而到手机上也会有这样一个过程吗？ 这个其实可以涉及到很多方面的问题啊，比如说各位可以把自己的手拿出来，然后你只看手的这个位置，你就会发现背景是虚的，你越近的话就是背景就越虚，这其实是一个很基本的光学原理。实际上我们这边还可以提到一个概念叫景深，所谓的景深就是指你认为你眼睛看到认为清晰的区域就叫景深，比如说你把一个手指头伸出来，这个时候你的手指头是清楚，但是后面都是虚的，那么后面这些虚的部分就是景深之外的部分，而你的手指就是景深以内的部分，这个就叫景深。景深越浅的话，你看到的这个清晰的部分就越少，虚的部分就越多。决定景深深浅的因素一共是三个，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是图像传感器的尺寸，当然这是一个间接的关系，但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图像传感器如果越大的话，那么它的景深可以越浅，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它的景深可以越浅，也就是说单反拍的画面，相同的画面一定会比手机拍的这个背景虚化效果会更好一些。你如果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或者你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人也会这样想，我觉得这可能要花费更多时间去探讨，但是我们普遍认为如果一张画面的这个空间层次感越好，也就是指它的背景和前景都有虚化，那么人眼在观感上或者在视觉冲击力上会更好。因为手机图像传感器的这种限制，如果我们用单摄来拍的话，那它的景深范围非常的大，景深范围很大就意味着说从远及近的范围都是清楚的，那这个其实就是手机一个很重要的限制了，也是我刚刚说的我们为什么要用双摄和多摄，用双摄和多摄的话就可以模拟这种前景深的效果，也是为了达成和单反更近的第一眼观感，在拍摄质量方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点。 但是有很多手机它会也会有单摄去模拟虚化，比如像谷歌的 Pixel。 当然了，从古至今其实有很多方案都是用手机拍照然后去模拟背景虚化，有很多不同的方案，比如像谷歌最早推的有一些它是在不同的位置对焦，然后呢判断这个拍摄主体的边界，然后把这个主体给 抠下来。 对，但现在主流的方案是这样的，主流方案其实是双摄嘛，类似于你有两个眼睛，你的一个眼睛看一个东西和另外一个眼睛看东西其实它是有视差的，各位还是可以把你的手指看一下，你的左眼看到你的这一根手指和右眼看到它的位置是有明显不同的，尤其是左眼看到的和右眼看到它的背景，它所处在背景的位置还不一样，那么这个实际上就给了双摄一个数据量，通过这种视差的方案就可以大致上判断这个被摄主体在什么位置，然后我再应用一个在主体抠出来的情况下对背景做虚化，当然现在可能方案更复杂一些，就是它还要判断远近，这个构建一个所谓的 depth map， 就是深度地图深度图的这样一个概念，然后由远及近的对它进行一个不同程度的虚化，来模拟这个虚化的效果。至于刚才说到这个单摄呢，它的这个原理其实跟双摄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呢它用的这个视差更小一些。谷歌的方案是最早其实是佳能就已经在用的，它把每一个像素，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像素的概念，就是在图像传感器上面切分成那么多块，它把每一个像素，比如说1200万像素的这个图像传感器，它对每一个像素再切分成两块，比如说是左右两块或者是上下两块，那么左边这块和右边这块同时1200万像素同开的话，那么它看到的画面也是会有一个小小的视差的，但是这个视差实际上就要比双摄的视差要小得多了，因为双摄虽然靠得很近，但是它的这个距离还是比像素级要更远一些的，所以说呢谷歌的这个虚化效果还是没有双摄那么好，它的单摄的方案。 嗯，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原理吧。 我感觉还是要类比一下，比如说 PC 它有一个 CPU 和一个硬件的概念，那在手机上是不是也有一样这样一个映射的概念，比如说我手机的芯片还有我手机的镜头有没有一个联动关系，有没有一个带的关系，我能不能带起来这个镜头，有没有这样一个说法。 因为现在不是大家都很流行说 SOC 吗， SOC 就是 System on Chip 嘛，就是一个芯片上面就形成了一套系统，这个 SOC 比如说高通的骁龙855现在最新的这个芯片，或者麒麟的980这种都叫 SOC， 那这一块 SOC 里面其实包含了 CPU 啊 GPU 啊还有什么 DSP、甚至有一些可能集成了基带啊等等乱七八糟的，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单元叫 ISP， 这个 I 就是指的 image， 就是图像， 这个 ISP 的全称叫图像处理引擎，指的就是它是专门用来处理，可能它还有别的工作，但是它的主要任务是处理这个摄像头的数据的。摄像头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像骁龙855它一定会标注自己的 ISP 支持最高多少像素，或者说支持多少个摄像头同时拍摄多少个像素，或者说在拍摄视频的时候它支持多高的分辨率多少的帧率来处理这些数据，这个其实就是 ISP 的主要任务所在。但是因为现在的这个SOC 比较复杂了，而且拍摄任务也越来越繁重，所以它可能还跟这个 AI 单元也有关系，所以说当然主要是 IS、是这样一个关系。 那目前镜头或者说手机摄像头有一个认证的一个关系吗？比如说前段时间诺基亚跟蔡司有一个认证，或者说华为跟莱卡有一个认证，它这种认证或者说一种合作是体现在哪儿呢？ 诺基亚的蔡司认证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啊，就是因为蔡司如果各位去研究是做光学设备起家的，它当然也不只是做镜头啊，它还做包括像光刻机上面的一些很高精尖的那种玻璃元件，其实都是它在做的，所以它其实涉及到很多的领域。那么但是这个蔡司是不做相机的，所以它其实它所谓的这个认证啊，或者它的设计是仅局限于镜头这块的，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lens， 因为 camera 是一个系统嘛，就是包括图像传感器还有是中间这块焦距，然后再到这个什么光圈啊镜头啊这块，那镜头这块 lens 是这个蔡司在做的。前几年跟诺基亚合作十周年之际，曾经专门出过一篇博客的文章，谈到说他们和诺基亚是怎么进行合作的。那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手机，比如像 Lumia 830 1020还有808 Pure View， 这些都是由蔡司亲自操刀去设计的这样一个镜头。但是因为呢，说真的，因为我们这些外人也不可能真的去了解说他们之间这个合作到底是如何展开的，但是我们有一点可以明确啊，就是这个镜头一定不是蔡司自己去制造的，因为蔡司有德国的工厂，然后他造的那些镜头都是大家在市面上可以看到上万的那种镜头，不是一般人可以买得起的那种镜头。但是至少我们知道有一些设备是由蔡司参与操刀设计的。至于制造的话，以前的这个日本的富士啊，还有像台湾现在主流的给这个 iPhone 造镜头的，像大力光啊、玉金光，这些都是在制造镜头方面很有一些自己的造诣的。至于说现在的诺基亚，就是 HMD 这家公司，它造的这个镜头是不是真正由蔡司去操刀设计，我们是不知道的。以及说这个三方是具体怎么合作，比如像诺基亚啊、蔡司啊、富士三方怎样去进行合作，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至少可以认为在这方面几方都是有努力进行的。那华为和莱卡的话其实关系又更复杂一些了，因为莱卡其实还造相机，它不光是造镜头，这个跟蔡司又不一样了。那么当然莱卡也有自己的一些镜头。据我所知，华为和莱卡的合作，莱卡其实还负责调色这块，所以如果你们去买这个华为的手机的话，拍照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叫莱卡模式，就你用莱卡模式拍的话，它的这个照片的色调啊，就会跟平常拍的不大一样，就会有所谓的德味嘛。因为很多人买德系的这个相机或者镜头，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很追求这个德味，实际上就是一个调色的过程。不管是华为和华为莱卡还是诺基亚和蔡司，他们在这个合作方面据我所知还是有一定深度的，而不是很多人认为的就是我们随便造个镜头然后去跟蔡司或者莱卡谈一下说你们注个名这样就可以了。因为毕竟人家还是光学老厂了，还是比较注重这一块的。比如说你们可以去蔡司的官网看一下，他们会很明确的标注说有哪一些诺基亚的手机我们是参与了设计的。 所以说现在一个双摄的虚化还是一个主流。 因为这个诺基亚之前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给诺基亚做广告，诺基亚前一段时间出了一款手机叫诺基亚9 Pure View， 这款手机是一个五摄的这样一个手机，而且它也是自称是拍照手机嘛。那这个手机有五个摄像头，而且每个摄像头的规格是一模一样的，应该是吧，一模一样，那至少有四个应该是一模一样的。如果说我们之前一直都在讲说其实双摄它能够获取的数据量还是不够多，尤其是对于背景虚化来说，要把这个拍摄主体抠出来还是没有那么到位的。如果说能用100个摄像头的话，那这个效果应该会好非常多，但100个其实是不现实的嘛。但是如果说我们用更多的摄像头去判断它的视差的话，把这个拍摄主体给抠出来效果应该会好很多。所以说现在的手机越来越多用多摄的这种方案， 对于背景虚化其实也是有好处的，或者它采样的采样率会更高一些，因为如果五个摄像头同时工作都同时拍照的话，这个数据量是相比两个摄像头一个摄像头要多很多的，对于后期的数据会有很有好处。比如像那个诺基亚的五摄，它不光用于这个背景虚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HDR， 就明暗，拍一张照片里面暗处和明处同时都可以兼顾，因为它的数据量足够多，只不过它的这个体验不好，因为它的数据量太大了，所以拍一张照片要等个大概六七秒钟你才可以最终看到结果，虽然拍的效果可能还不错，但是对一般人来说是非常影响拍摄体验的。 那所以说理论上是可以往上去再去堆摄像头来去追求这种虚化更好的效果，或者说 HDR 更好的效果。 嗯，是的，可以这样讲，因为所以我们都一直说如果这个摄像头可以堆到上百个那肯定是最好的效果的。因为各位可以去看啊，就给那个诺基亚五摄相机提供了技术支持那家公司叫 Light，就叫 Light， 一个叫光的这家公司，他们之前曾经出过一个设备啊，是16摄的，就是在一个拍照设备上面有16个摄像头，那这样的话它其实可以保证很大的数据量，虽然这个就非常考验多帧合成的算法能力了，但是这个是会是一个效果更好的方案。但实际上呢我们还是这样说啊，就是因为毕竟这个双摄和多摄的方案就是为了缓解它和单反之间拍照的差距的，因为单反的图像传感器非常大嘛，手机的非常小，那么如果说它用这么多摄像头其实也是堆出了一个更大的图像传感器吧。 嗯，所以说目前的一个手机的虚化的水平跟相机的一种追赶还是差在哪儿呢？ 因为按照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相机的虚化实际上它实现的是通过光学的这个原本光学的这一套物理机制去实现的，而不是说我们算出来的，所以说它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个虚化。因为它图像传感器本身就足够大，你再配一个大光圈的镜头，那么拍下来的这个图片本身它的视觉冲击力就可以非常好，你包括你拍一个人像，那么人是非常突出的，甚至有一些景深可以浅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如果我对焦对在你的鼻子上，然后呢其实它的景深就浅到你就到鼻子这一块，到你眼睛这块就已经开始虚了，那么这个景深该浅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因为它是由这个光学性质天然实现的，而不是像我们手机这样通过多摄的方案一个视差去算出来的，所以毕竟还是会自然非常多。如果你要说追赶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将来随着算法的进步会越来越好，甚至可以算出一些各种各样镜头的缺陷，那它这个自然性我觉得也可以做得越来越到位吧。 嗯，那其实现在有很多 APP 在用算法来做虚化，比如像 Fox 这种软件，但是它前提还是需要有两个摄像头，比如像 Plus 这样的 iPhone 的设备才能用这个软件，所以说这些软件目前对虚化的一个完成度还原度大概是怎样一个空间？ 因为其实现在多摄的方案都有一些特别的公司，像三星前一段时间收购了一家公司叫 Core Photonics， 这家公司是以色列的一家专门做多摄方案的一个企业，然后呢就是它在多摄，因为如果我们用毕竟多个摄像头它的视角还是不一样的，虽然它已经靠得非常近了，但是它每一个摄像头看到的东西其实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这个其实很考验这个合成的算法，而且有一些成像系统比如像 iPhone 一个是长焦一个是广角，那这样的话它俩看到的东西就更不一样了，甚至我们说到前面的景深，因为其实焦距对景深也是有影响的，所以有一个地方虚有一个地方是实的，那这种情况下两张照片要合成其实难度就更大了，它们的视差也涉及到一些遮挡的问题，我们两个眼睛看到的世界不同，遮挡的位置也不一样，那么两个照片做合成那就这个难度也会非常大，包括对齐啊等等，所以对算法是有比较高的要求的。那我觉得还是像上面这个说法吧，就是如果可以有更多的摄像头的话对算法会更有帮助，当然更多的数据对算法本身以及对于硬件的算力的要求也会更高一些， 所以说目前还是一个硬件决定软件的一个阶段。 嗯，对， 嗯， 但对算法要求也很高啊，合成的时候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的一些技术，包括双摄虚化都是围绕镜头的，还有一个主打的手机特性叫夜景，这个跟镜头有关系吗？或者说是镜头来负责呈现的吗？ 这个我们还是先纠正一下，镜头是 lens 吗？ lens, 我们应该说的是 摄像头， 对，应该说的是摄像头。 比如说我们现在像夜拍非常好的，像华为的手机夜拍已经非常好了，那么 iPhone 其实我们在对比它跟十年前或者甚至是两三年前的这个夜拍都已经不是同一个水平线上的东西了。一部分是硬件一直在往前发展，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光圈，光圈就是我们前面已经在讲了，它是图像传感器前方的一个圆圈，这样一个专门控制进光量的这样一个东西，或者叫单位时间内进光量的这样一个圆孔。当然在单反上它可能不一定是一个圆孔，它可能是一个多边形等等，这种都有可能。在近两代的手机上面越来越可以看到像 F1.7 啊 F1.8 这样的光圈尺寸。那以前的话比如说在这个2012年前后，那个时候 F2.2 F2.8 其实都还是非常主流的一种方案，所以这个光圈变得越来越大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于夜拍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光圈越大，然后其次就是这个光学防抖，基本上所有的旗舰手机光学防抖都已经应用到了，应用到这个镜头上面去了。因为光学防抖实际上是镜头上面一个机制，那光学防抖也就意味着我们手抖对于手抖的容忍度可以更高一些，那么快门的速度自然也可以就可以更慢。那快门控制的实际上是进光的时间嘛，那这个一部分就是光圈我们控制单位时间内的进光量，快门控制的是进光的时间，这两点加上去之后其实对于这个夜拍来说是解决了很大一个麻烦的。那么再加上像谷歌这种企业在这个多帧堆栈方面做得非常的好，就是我拍很多张照片然后做一个多帧的堆栈，然后又可以通过这种多帧去噪的方法来让这个夜拍的表现越来越好。实际上这个也不是什么行业内的秘密啊，就是夜拍实际上就是这么做的，就是通过多帧堆栈然后加这个光学防抖，然后再把光圈做得更大，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把图像传感器做得更大，这个都是夜拍能够做好的不二法门啊。 多帧对战是指的说是多张图片合成吗？比如说把暗的地方调亮。 对，是差不多就这意思吧。 嗯，等于说他们的本质还是把后期的曝光量这个参数的空间做出来了。 嗯，对。 嗯， 前期的曝光量， 前期 的曝光设置，对。 嗯，好，那刚才我们谈到了很多关于现在手机拍照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属性，包括像双摄、夜景、远景。那目前的刚才谈到说是最强的拍照手机，像 iPhone， 他们能达到目前相机中的旗舰相机中的第几梯队水平？你感觉？ 其实，因为我们说相机的话，划分不同相机的拍照水平的方法，其实也就是通过图像传感器的大小来划分的。最一般来说，现在比较高端的相机都是全幅的相机，比如说不管是全幅的微单也好还是单反也好，像这个索尼最高端的全幅的微单大概要卖到30000多块钱，当然如果你让莱卡去卖的话可以卖10几万，这个也都是可能的。那么在下一阶段呢，就是 APS-C，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半幅或者叫残幅，比全幅会小一些，然后再往下呢就是松下这个在出的 M 这个43的标准，这个图像传感器会更小了，但是一定是比手机大非常多的。就基于这种形式或者基于这种光学原理，在我们还没有办法突破相对论的，还没有办法把量子力学研究到怎样的程度的情况下，我认为手机是没有办法跟相机有任何可比的这种前提存在的。就像我先刚刚说的，就是如果我们现在 iPhone 去对比大概十几年前的 D300，它其实都会有差别。那可能各位可以去看到网上有很多这个对比直出片的一些对比的评测，比如说就是随便拿一个现在比较主流的单反跟现在拍照特别好的手机，然后我们去拍一组照片一对一的对比一下，我们也不放大，我们也不进行后期，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手机有一些拍的照片的观感会比相机要更好。那基于我刚刚已经说了，相机其实本身它就是在给你留足一个后期的空间，比如说你可能直出片看到手机有一些暗部拍出来，但相机却没拍出来，这个只是因为相机是可以让你去任意调整的，所以说我们顶多就是比一下他们这个直出片的情况，手机和相机或许可以比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因为这两年的手机拍照这个发展已经 越来越成熟，那至少现在已经可以在第一眼观感上跟相机相提并论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发展。但是如果真的说要去跟单反或者微单包括残幅的去比，我觉得都没有任何可比性。 你谈的这个幅是指的什么？ 图像传感器的大小。 就是大小。 嗯，对，比如说像这个全画幅的图像传感器，它有一个特定的这个宽乘以高，我已经忘了是多少了，35毫米吗？应该不是。 它最后影响的是 进光量吧。这个是我刚说的，就是因为这个前面的光圈，你用更大的画幅的这个图像传感器的话，前面的光圈实际上也比手机上大那么多，所以拍同一个场景全画幅的这种单反进光量是比手机要大非常多的。 嗯，进光量多之后，它的细节的呈现就会更加的好。 对，因为量更多嘛，进的光子更多，我认为采样率更高都可以。 其实目前手机在摄影方面，它还是在向相机学的一个过程，包括它的虚化，包括它的远，包括它的夜景，包括甚至是光学防抖的一些特性。那除这些之外，手机还在学相机什么呢？ 其实在微博上面有几个在成像领域的大佬啊，就是我觉得各方面他们都讲得特别好，就是包括现在其实所有的除了 AI 这一块啊，其他的部分包括什么多帧堆栈，我刚刚说的，还有就是双核对焦、相位对焦、人脸识别啊，还有什么微笑拍摄，这些其实都是从像这个相机上面下放下来的。所以说实际上手机学的相机的部分都非常多，但是我刚刚也说了啊，就是因为相机是更偏向于专业的一个设备，比如新闻摄影或者是在影楼拍摄婚纱照等等，这些才会用到单反，这跟手机是不一样的。所以因为这种应用领域的差别，就导致了两者的发展方向是有一些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这个手机拍的照片一定要追求更鲜艳啊，或者怎么样，因为它直出片的时候你就可能我们直接发朋友圈了就可以，但是单反是不行，因为单反一定要追求让你后期不管你是修脸皮肤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这个它一定是要给你留这么多空间，因为你是工作用的。还有一些啊，比如说一个最典型的就是背照式图像传感器。什么是背照式图像传感器呢？就是以前在可能在几年之前吧，这个时候每一个像素它周围除了这个像素本身有感光的部分区域之外，它周围还要有一圈电路，是用于这个可能是传输这个电数据的啊等等都可能。那以前的话，这部分电路实际上也要占据这个像素的一定的面积，它可能位于像素的周围，像素感光区域的周围。但是后来呢，索尼应该是东芝吧，对这个技术进行了最先的一个革新，就是把这块电路移到了感光区的后方，所以它叫背照式。这样的话呢，这个感光区就可以更大，每个像素的感光区就可以更大了，因为它电路放到后面去了。那这个其实对工艺来说是提了一个更高的要求的。这个技术基本上现在所有的手机的图像传感器都是背照式的图像传感器，但是这个技术最早应该也是从相机上面下来的。可是呢，相机应用这个技术的时间却晚了非常多，主要是因为相机本身它的图像传感器就已经很大了，所以每个像素的尺寸也已经很大了，反正肯定是比手机要大非常多的，所以它没有这么迫切的需求我要用到背照式，因为毕竟我已经这么大区域，周围放一些电路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那类似这种的事情其实在手机和相机领域是非常多见的，就是因为两者的这个思路都不一样，或者两者应用的领域都不一样，所以在技术方面两者很多地方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嗯，但其实还有很多时候我在拍照或者用手机拍照或用相机拍照，有很多学的步骤是一样，但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包括像相机有测光有注重对焦这样一个步骤，而手机中它就会把这些步骤给弱化了。 嗯，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存在的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单反，因为单反那么大，大家可以看到，因为越来越我们都说微单在替代单反嘛，这个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以前我们还在用这个胶片相机胶片单反的时候，现在都是数码单反嘛，就是把这个胶片换成了图像传感器。那以前的这个胶片单反，它因为绝大部分机构都是用的机械的结构， 包括像是这个对焦啊，怎么去对焦，怎么去测光，它都是一些很机械的东西。那么在进入数字时代之后呢，我们就进化到数码单反了。其实有一些元件是保留的，比如说它有专门的对焦传感器，有专门的测光传感器，而且直到现在为止都还存在。这个也是因为单反那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它有很多系统是直接延承自了就是我们上古的这个胶片单反那个时代，一直延承到现在。那么微单呢，实际上也算是一个革命吧，就是把这些机构都去掉了。那去掉之后它是怎么做的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像对焦它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对焦，就是直接在主图像传感器上面完成就可以了。比如说你用反差式对焦啊，或者是你在像素上面直接做一些手脚，可以直接在主图像传感器上面就实现相位对焦，不需要一个专门的对焦传感器来实现。包括测光也是，测光其实用主传感器已经非常成熟了，就是我们可能把一个图像传感器分成几千个区域，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测光，算一下大概就知道我们要应用一个什么样的曝光参数去对它进行拍摄。那么其实手机本质上就是一个更微小的微单，只不过它镜头不能换。那这些系统的话其实本身都是可以抛弃的。单反现在存在一个市场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操控性非常好，因为它本身很大嘛，所以说上面可以放一堆的按钮。但是很多微单因为它追求便携性，包括手机也是追求便携性，所以你要调节一些具体的参数的时候，你还是得通过屏幕把那些菜单给调出来。这个对于很多拍摄场景是完全不现实的，比如说像我们去拍一些发布会，你拍 台上的 PPT 有人在走动的时候，那这个是要求你立刻就按下快门的，没有任何时间让你去在屏幕上来调节一堆参数。所以说手机也绝无可能应用到专业的领域去，但是微单在这一方面其实已经有一些进步了，它就在兼顾操控性的同时也去掉了以前很陈旧的一些系统。 微单微的它最多的是什么？ 这个我觉得就可以提到更具体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单反。我们为什么叫单反呢？其实我们说单反还可以说到双反啊，以前是有双反的。为什么叫双反？单反的这个单字指的是单镜头，就是我们的这个拍照，因为其实单反它有两套光路，一个是取景的光路，一个是成像的光路。成像也就是这个通过这个镜头，然后呢光一直进到图像传感器上面，然后我们就咔嚓一张这个照片就拍下来了。那还有一条光路就是取景嘛，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街上看很多摄影师就是把眼睛对着那个小孔看那个相机里面那个图像，那这个就叫取景。取景的过程和成像的过程在单反上是不一样的，就是在单反的这个镜头后面它有一块反光镜，这个反光镜呢会把这个所有的看到的东西反射到这个光学取景器里面，然后呢人看那个小孔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外面的场景了。那么在拍照的时候呢，这个反光镜会抬起来，就你再按下快门这一瞬间这个反光镜就会抬起来，然后这个光就可以抵达图像传感器。所以说这个叫单反，反指的就是这个反光镜，那么单指的就是这个光路是通过一个镜头既成像也取景，所以这个叫单反。那么双反的意思就是说取景，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很早很早以前啊，有一个品牌叫海鸥相机，当然以前国外也有很多品牌在做双反。海鸥相机是有两个镜头的，那一个镜头呢是用来成像的，一个镜头是用来取景的，这个就叫双反。那还有一类叫什么旁轴相机，比如说这个莱卡一直在出旁轴相机，它的这个取景的光路和成像的光路也是完全不同的。就是以前我们可能买柯达，就是很多很多年以前了，大概20年前吧，那个时候还是胶片时代，如果我们用傻瓜相机去外面拍照的话，你会发现你取景的时候就是旁边开了一个小孔，你就看到外面的世界了，但实际上取景用的并不是这条光路，所以你会发现最后拍的照片跟你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因为取景和成像的光路不同造成的。微单的这套系统首先它就去掉了反光镜。那取景是怎么实现的呢？就是直接这个图像读到图像传感器上面，然后图像传感器呢通过电子取景的方式实时的显示在屏幕上，这个就是微单系统了。实际上它最大的贡献就是去掉了那块反光镜，以及因为它如果要传导到光学取景器上面，它要放一个很大的五棱镜和五面镜才可以。那么在去掉这两个机构以及我刚刚说的对焦系统和测光系统去掉之后，它这个体积就可以极大的简化了。 就形成了现在的微单。那所以说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微单实际上并不是指的微型单反，因为它没有反这个性质了。 嗯，那为什么不把单反都做成微单，把那些反光镜都去掉， 可以啊， 电子的 去呈现， 可以，这个的确是可以的，就是而且我们现在发展的方向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就是将来我们工作都可以用微单去进行，但是这个电子世界还是有一些限制的，比如说我去拍一场发布会，一下午可能要拍大概四五百张照片，有的时候甚至可能要拍到八百张照片，这个对于微单来说真的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情，就是因为它始终在电子取景，这个是一个非常耗电的过程，因为它不像单反的话，它这个由于取景的光度是纯光学的嘛，它不耗电，所以然后再加上这个单反的体积非常大，所以它放在这个电池的体积也可以非常大，但是微单以前是不行的，但是现在微单也可以做得非常大，所以它电池也可以放得很多。然后呢，就是因为以前这个所谓的对焦系统，如果用主传感器用反差式对焦，这个效果还没有那么好，但是现在其实已经非常好了，所以其实越来越走这个趋势吧，已经可以取代了，尤其是做大之后这个操控性的问题，嗯，将来也不是问题，所以微单应该是可以取代单反的。 嗯，微单跟单反目前他们的出来的图像格式还是 RAW 吗？ 我们都可以把所有的这种厂商出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原始图像都叫 RAW 格式都没问题啊，但是有一些他们具体的格式可能是会有区别的，比如说有一些什么 DNG 啊，有一些什么这种可能都不一样。 嗯，为什么我这么问呢？因为可能会啊，手机也会用这种格式来有更大的一个后期空间。目前它的这种借鉴是有意义的吗？采用 我觉得没有意义。嗯，我觉得真的毫无意义啊！就除非是对于那些像我这样的爱好者而言，比如说像以前的诺基亚的808 PureView， 还有是 Lumia 1020这样的设备，它其实都可以出这个原始的这个 RAW 格式的片子。那么 RAW 格式的片子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说它的后期空间可以更大，它主要就是为了给你后期去用的，因为它的这个图像更原始一些，没有经过 JPG 的压缩，也没有经过 JPG 的一些像这个应用对比度啊什么之类的曲线也都没有，所以这个让你自己去调的空间会更大一些，这个对于爱好者而言是有价值的。包括现在那个诺基亚的9 PureView 这款手机，它出片非常非常的速，所以我们说它是给这个爱好者准备的，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它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因为谁会去拍了一张照片之后还在自己很精心的去用 Lightroom 把它调一遍色彩呢？因为这个 RAW 格式出来的片子它就不光是像你这个一键滤镜这么简单了，它可能是在各方面的这个色彩你都可以去对它进行一个调整，那这是一个非常费力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用相机去拍呢？ 但是它给了一个选择，我的意思是说，你可能是因为它有一些劣势嘛，比如说大小上它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这个 RAW 格式的照片会更大一些了。 嗯， 其他没有什么吧。 大概一张能多大？ 我还真不知道，可能50兆。 50兆。所以说目前微单和单反的优势真的还是只是网上说的这种底大一级压死人的这种优势吗？ 我觉得基本上都可以这样概括，最终就是概括到底大一级压死人。然后像我们刚刚说，其实如果我们要探讨它的一些底层的因素的话，还是最终落实到为什么底大一级压死人，是因为图像传感器更大的话，那么这个进光量就会大非常多，这个是一个不可逆或者说在物理上面没有办法去突破的一个事实。 那这样手机就没有一个，由于它本身的一个因素嘛，它就没办法去跟单反或者微单去竞争的一个因素。 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么也可以它做得非常厚，然后向单反学习，或者它用100个镜头也可以弥合这方面的问题吧。 嗯， 当然了，还有就是我们等会儿要说的 AI， 我觉得这个对于手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AI 的话你怎么看待，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有华为用手机拍月亮的这样一个事件，它引起了不小的一个争议，你目前是怎么会看的这个事儿？ 之前的那个事情其实出来的时候我还挺惊讶的，因为刚开始是这个那家叫 FView 的那个机构是吧， 嗯， 王岳坤同学，我们现在直接可以这样点名吗？王岳坤同学 告诉大家说用 P30 Pro 如果你去拍月亮的长焦去拍月亮的话，它那个月亮的细节其实是用 AI 的算法给算出来的。其实当时说完这个事情之后呢，我们因为我在知乎和微博上面都有关注一些在成像领域非常厉害的人，然后我们都说我们当时都认为这个事情很稀松平常，就是这个好像做出来也没什么奇怪的，但是没想到的是他揭露这个事情之后，普罗大众都不相信，都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怎么会这样呢？那我就觉得可能是各位对于 AI 的就了解的程度还没有那么深刻吧。其实在很多年之前啊，就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有一个品牌叫努比亚，是中兴旗下的一个品牌。努比亚这个手机很早之前就宣传它可以拍星星了。拍星星呢，就是所谓的拍星星，就是指说你在一些这个环境污染没有那么少的地方，你可以用手机超长曝光30分钟。这样的话呢，因为斗转星移，星星的位置在夜空中是会移动的，你拍30分钟的话，那么最终可以形成一张这个星星在整个天空画半圆的这样一个画面。这个其实拍出来也挺震撼的，而且它给了很多有名的摄影师拍的最终的结果，然后大家都觉得哇，这怎么可以这么厉害。然后当时努比亚其实还申请过其中一个专利，为了缩短大家真正长曝光的时间，所以说它有一个专利是你可以以更短的时间来拍这个星星，然后呢它最后把这个星星的一段光轨给你补出来，给你画出来。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方案很不可思议，但是这很多年前的一个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华为在拍月亮这个事情上问题也不是非常大，而且我觉得用 AI 来实现这个月亮细节这个事情本身也不是很奇特，因为月亮你要把它细节补全也不难，因为月亮本来就长那个样子，只需要我们把这个模型搭建完善，甚至我觉得将来在这块还可以做得更好，就是包括它考察你拍摄的场地啊，你拍摄的角度啊，或者是你拍摄所在的地点，给你很精确的算一个月亮出来，而且是独一无二的月亮，都是完全没问题的。那这种技术将来其实在越发展下去，我们都认为比如说什么都可以做成是假的，比如说把你脸换一下，这个其实现在已经可以实现了嘛，还有包括是给你直接就国庆的时候你想去哪儿，给你直接算一个地点出来，你就在埃菲尔铁塔下面了，或者是你已经去过凯旋门了，这些都没有问题， AI 都可以帮你做到。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技术上面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要考虑的是它一个伦理的问题。至少拍月亮我觉得问题还不大，包括如果在拍天空的时候给你画一个银河出来，我觉得问题都不大，这个还是在我们可接受的范围内的。毕竟像美颜其实也是一种欺骗嘛，或者我们说的更本质一些，所有的照片在拍完之后都是要经过 ISP 图像处理引擎的，在图像处理引擎里面它都会应用一条亮度曲线，所以实际上你看到最后的照片跟实际这个图像传感器捕捉下来的都不一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拍月亮这个事情还能不能接受呢？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追求一个度，不能说像我刚才那样，就是已经这个凯旋门你就可以立刻拍得出来，你都没去过你都可以拍得出来，那这个就不是考验成像系统能力了。那至于说华为的宣传方面，我觉得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他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个长焦镜头多么多么牛逼，多么多么厉害，就是连月亮都可以拍得到，如果这样宣传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华为的道德问题。那至少其实它不是通过你的长焦镜头拍到的，而是通过 AI 去算出来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它的一个问题。 但是华为好像一直没有正面回应这个事情。 对，我觉得他应该也没必要去正面回应吧。 是， 对，至少我觉得现在拍月亮是可以的，就是不要再拍更多的东西了就可以了。 你现在会看手机测评吗？ 看啊，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总结媒体的这个属性本身它的价值就是在不同的人群之间传递消息，比如说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传递信息，或者在消费者和生产者间传递信息，这个是媒体本身的本质，所以叫 media 嘛，就是中间传输的一个媒介，它叫媒体。这个普通的泛科技媒体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导购嘛，就是告诉消费用户说如果你要买这个东西你值不值得去买呢，这个作用。至于说你要看它专业性的话，那还是算了吧，就反正大家娱乐一下吧，你要买一个手机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它的体验。比如说像这个国外的媒体其实分得很清楚，像 The Verge 是一个只 追求体验的一家媒体，就是告诉你说我现在拿到了这款手机，我用了一个礼拜，然后我觉得它怎么样，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那你可以从中获取一些你想获取的东西，就是你如果也想买这个手机，那我可以参考一下我是不是真的应该去买，这个对你会有参考作用。那至于说你要看更专业的东西，比如说拍照好不好，那你可能需要去看一些更专业的媒体，比如像 DxOMark， 他们是一家非常专业的，这个在评测方面做得非常好的一家机构。我之前还说我觉得这个 DxOMark， 如果他们都不算是权威的话，那么全世界也没有什么权威的媒体了。 嗯，就你谈的刚才更多的是一个信息增量的一个方面嘛，我的意思是说很多的手机测评的方他可能会跟厂商有一个关系，他可能会让他的一个评测不那么客观。 哦，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人可以来说一下这件事情，就是如果是一个高明的编辑，高明的媒体人的话，那么的确就是国内的媒体存在一个生存下去的问题，是在于他既做了裁判，又做了就又接受运动员的贿赂，这个事情本质上我们是不大能接受的嘛。但是因为他要生存下去，所以他不得不拿厂商的钱，这个是模式的问题啊。因为实际上生存下去有很多种方法，他不一定要靠厂商，但是绝大部分媒体是靠厂商活下去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媒体人的操守应该只是在于如果我写一篇软文，我写一篇枪文的话，我是不是真的还可以给到用户一些指导作用，至少就是坏的地方咱们不要提的太多，但是我也不会把坏的说成是好的，那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合格的软文了。 所以说就是一个保住原则，然后尽量把大面都铺到的一个。 对对对，然后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如果一篇文章已经很明确的，你就看从头看到尾它都是一个软文的话，请注意很多其中的措辞。有一些编辑他可能会非常有心的想要提醒你这个地方是不好的，但是他不能明说，所以只能用一些比较隐晦的措辞来提示各位。这个我自己之前就是这样做的。 比如他会用什么说法？ 最典型的就是比如说如果这个文章已经明确是枪文了，他说某个地方表现一般，那就是很差的意思。 就是一个通货紧缩的一个文字。 对对对对对。 嗯。你目前怎么看就是手机拍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趋势就是 AI 吧。因为其实 AI 已经应用到了，就是可能各位就觉得说 AI 人工智能说起来特别高大上的一个东西，是不是真的要人工智能到什么程度，特别机器都可以干嘛的这个程度，其实不是的啊。就是各位可以去看，像谷歌在 AI 方面是一个造诣比较多的这样一家企业，就是至少在拍照方面他们 AI 应用的已经非常多了，所以他们写的很多文章都告诉各位说 AI 我们在哪块是运用的，比如说这个自动白平衡，所谓的白平衡就是指这个白色怎样去呈现的问题在照片上面。那么谷歌其实已经在他们的拍照系统里面这个自动白平衡里面应用了这个机器学习，也就是人工智能嘛，深度学习的方案，就是通过一些模型去直接让这个手机里面的 inference 这个过程去推测说这个自动白平衡我们应该怎么做。虽然可能到现在为止就是谷歌手机的自动白平衡表现还没有那么好，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趋势。那么除了这个自动白平衡之外，其实 AI 已经涉及到各个领域了，比如说像将来这个自动对焦也是没问题的，或者说这个防抖这块谷歌也已经应用了这个机器学习，这个其实都是很常见的方案。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前两年的时候麻省理工学院和 Adobe 还有谷歌一起联合，就是他们随便找来了5000张照片，找了几个，应该是5个吧，找了好几个在摄影领域非常牛逼的人，然后来给这5000张照片修图，就是每一张都修得非常好看，然后把这些数据呢喂到这个模型，机器学习的模型里面去，这样的话呢这个模型就可以用于自动的后期了。这个其实也是 AI 一种用法，虽然它其实是关乎后期的一个东西。那么以后每个人可能通过 AI 你拍张照片都可以是大片的感觉，都是可以。那么其实各个这个拍照的所有环节将来几乎都是可以应用 AI 的，所以我觉得 AI 可能是将来手机我不说赶超吧，因为我真的觉得如果你要说赶超相机的话，那也只能是在 AI 方面赶超，就通过虚假的东西我们赶超一下是可以的。所以说 AI 将来在这个手机拍照上会有一个很好的应用前景。 嗯，能不能说是因为你看好 AI 是因为它在手机在硬件上的就 这种突破已经无力了，已经乏力了。包括整个手机现在一直在堆摄影属性，是不是手机本身的发展的创新也已经乏力了？ 这个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啊，就是第一个是如果我们说在拍照方面它表现已经快，就是在硬件拍照上面是否已经要遇到瓶颈，这个事情我觉得很难说，可能将来又有什么图像传感消灭的新技术我们也说不定。但是的确我觉得其实在硬件方面拍照图像传感器以及这个镜头各方面其实发展还是比较慢的，就是它不像是这个电子技术一样每年的迭代速度非常快。但是与此同时如果说我们 AI 要应用到手机拍照上面去的话，也就意味着将来它的对于 AI 专核芯片的算力要求会越来越高，这个其实本身也是对硬件的一个要求嘛，所以它其实是不同的硬件需求吧，就是对于硬件的性能还是有要求，但只不过是不同方面的要求。 嗯，那其实这期我们聊了很多手机的一些特性，尤其是摄影方面的特性，包括是双摄的虚化，包括像远景夜景。那你感觉这些手机拍照的特性有哪些是营销噱头特别大的呢？ 我觉得都没有噱头，都是非常好的技术，就是除了刚才我觉得像蔡司认证啊，像什么莱卡认证啊，这个可能算是一个噱头吧，但至少人家也是有真的在深度合作的，所以包括双摄也好啊， AI 也好啊，什么各个时期所有的厂商提出来的这些营销的东西其实都是有它的价值在的，而且也一直都在推动这个时代的发展。包括双摄刚出来的时候很多媒体都说它是一个营销的噱头，但事实证明它不是的，它真的是在帮助这个成像总体的质量向前发展的。 嗯，好，那么这期聊了非常多的关于手机啊摄影的一些话题，也非常感谢洋葱来我们这期节目进行一些分享。那如果我们后期想更多关注洋葱的一些文章或者内容的话，应该有哪些平台可以看到？ 其实不用关注我，各位关注一下知乎上面的那个所有就摄影大牛在成像领域方面的回答就可以了。而且因为我更偏向于理论知识这一块，所以对于各位摄影是没有任何帮助和指导价值的。 洋葱还是比较谦虚啊，洋葱本来也是在知乎比较活跃吧，在摄影领域。 对，我非常非常热爱知乎，其实主要是看了，然后把一些我自己学到的东西整合进去。 嗯， 对。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知乎关注欧阳洋葱的一些最新的文章。那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